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9集，祥云兽。赵普不说话了，小孩看到的应该是个高手，只有在高手运用极强内力的时候，眼睛才会有金光。其实并非金光，而是金光，铜色简单才会让人错觉以为是金色。刚才那一阵妖风怪异应该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，应该是由内力高强的人引发，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像歌青一样突然冲上去拽开绳索。没想到的是，歌青来的方向和其他侍卫不一样，可能和发动内力的人同一方向，于是钻了个空子。再加上歌青本身有天山派的内力，不是一般侍卫，所以立下了大功一件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陈七七。 赵普点点头，让哲影带着他去开封府，找公孙画一张那个白衣人的画像，问问天尊他们认不认识。能有这种内力的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哲影把女孩带走之后，赵普突然开口： 你认识这个人吗？ 赵普话音落下，柱子后边妖长天走了出来，靠着回廊的栏杆看赵普。 人我不认识，不过功夫我大概知道是哪一种。 哪种？ 那种功夫叫惊风掌，顾名思义，很好理解的吧？ 嗯。 会这种武功的人可不多啊，因为很难学，性质有些接近天尊的隔空掌，用来糊弄人挺好的。当年有个江湖骗子冒充天尊，用的就是这种功夫。 冒充天尊，那岂不是年纪很大了？ 可那人鼻子上没胎记，也没有痦子呀。我记得那人姓周，这人后来被银妖王修理一顿，后来做官去了，混得貌似还不错，是个狡猾的家伙。 周鼻子上那个，如果不是胎记也不是痦子，会不会是伤疤？ 有这么个人吗？ 哼，我知道是谁在搞鬼了。 说完赵普转身走了，腰长天抱着胳膊摇头。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自说自话的嘛。 西山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四海殿撞到了山坡上，撞了个粉碎，砖块瓦砾跟山崩似的顺着山坡往下滚。幸亏被一条山沟拦住了，除了一些蛇虫鼠蚁，应该没伤到无辜的人，算是万幸。妖妖在山前停了下来，展昭和白玉堂落到山坡上，看着被撞成了一滩的四海殿废墟。山下欧阳的人马也到了，众人沿着废墟一路找，没找到人，就找到一些散落的银两，量非常少，因为大部分都落在了皇宫四海殿下的大坑里，另外一部分掉在了开封府。那些掉下来的金银会落到开封府，估计也是巧合，因为使用内力制造狂风的人没想到金银会掉下来，于是一部分被刮走了，可能是因为喵喵楼太高，东西飞到楼前被挡住了，顺势落下来，正好在展昭的院子里。 猫， 半山坡上，白玉堂叫了展昭上来。展昭跑上去，就见一棵大树上悬挂着一根承重的柱子，柱子上有冰铁打造的锁链，锁链极长。展昭拽了拽那根锁链，皱眉： 很牢固。 展昭吩咐人找了找，总共找到四根这样的冰铁链子，分别绑在最粗的四根承重柱子上。 四海楼就是这么被从地底拽出来的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得多大的力气，就算四个内力高强的高手从四边拽住绳索，也不太可能将整个宫殿都拖着飞走吧。如果在地上拽倒是还有可能，可在半空中飞那么久，除非有翅膀，不然人总得换口气吧。这时邹良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块布， 似乎是包着什么东西，递给展昭和白玉堂看。 是我在路上捡到的。 展昭接过来，打开布包，就见是一根灰色的羽毛，很长很长，比人的胳膊都长。夭夭在一旁蹲着，看到那根羽毛，凑上来闻了闻，随后似乎有些嫌弃的一扭脸，白玉堂拍了拍他，夭夭仰着脸望天上。展昭和白玉堂也仰起脸望天，今晚云层还是特别的厚。展昭微微皱眉，上了夭夭的背，一拍他脑袋。夭夭抖了抖翅膀，一跃窜上了半空，他竖着一直往高处冲，直接穿透了云层，到了云层上方。众人就在下边仰着脸看着，突然就见云层后边翻滚着摔出了一只巨大的鸟，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虽然离得很远，但是真的好大。同时夭夭也飞了出来，夭夭一脑袋撞开了那只鸟，直接向下俯冲，再看他身后追出了三只大鸟，尾随夭夭而来，样子甚是凶悍。 这鸟跟夭夭差不多大了，看来小四子没看错，他们是躲在云层后边的，所以一直发现不了。 说着白玉堂四处看了看，问欧阳少征 有没有长矛之类。 折影从一个士兵那里拿了把长枪递给白玉堂，白玉堂拿在手上，对着向下俯冲的夭夭轻轻一摆手，还在夭夭背上的展昭往一侧一拍夭夭的脖子，夭夭突然一个急转朝一旁飞去。就这么一刹那，白玉堂一侧身，对着那只飞在最前面追着夭夭不放的大鸟一甩手，长枪飞了出去，带着一股内劲，不偏不倚，正戳中了最前边一只鸟的眼睛。长枪从那大鸟的左侧一目直接射入，那只大鸟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摔了下来，身后几只鸟鸣叫了一声，不再追赶夭夭，转身就跑。再看夭夭，见身后的鸟不追他了，他倒是还不跑了，突然一个转身飞了上去，一口咬住飞得最慢的那一只鸟的尾巴，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脖子一甩，砰砰两声巨响，两只大鸟双双落地，另外两只仓皇飞入了云层之上，朝着远方飞走了。众人走了过去，都忍不住皱眉，看着躺在山坡上一死一晕的两只大鸟。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 展昭也从夭夭的背上下来了，刚才还挺惊险，夭夭飞上去的时候撞翻了一只，另外三只立刻联合起来进攻，幸好夭夭比较机灵，赶紧跑。从面目上看，这几只鸟的面容有些像秃鹫，但是头更大，脸上无肉，长长的鸟嘴里有利齿，身上羽毛呈灰白色，如果飞在云层上应该很难发现，双爪十分巨大锋利，爪子上还有倒钩的肉刺，尾巴很长。最特别的是，这种鸟的脖子上长了好几个肉瘤，挂着跟多长了几个头似的。展昭眯着眼睛看着两只鸟很久，抹下巴， 应该很不好吃。 白玉堂和欧阳少征都让展昭逗乐了，不少士兵也笑，果然跟着展昭永远紧张不起来。欧阳让人将那只活鸟绑了，连同另外一只死了的一起拖回开封府。这一路好多人出来围观。 哎呀，哎，展大人，这玩意儿该不会是传说中的九头鸟吧？ 有几个鸟事儿的鸟贩子也跑出来围观，有几个跟展昭熟的都跟他打趣，问他活的那只卖不卖。 这玩意儿能吃吗？ 展昭只关心这一点，一众老头直摇头。 别乱吃东西啊，说不定有毒啊。 果然吗？ 等鸟拖到了开封府门前，得着消息的公孙啊啊啊的叫着就冲出来了，一眼看到那两只鸟，激动地拽着来看热闹的赵虎直晃。 那肉瘤可以入药，绝品药引呐，传说中的象人兽。 众人歪头，原来不是九头鸟。祥云兽这个名字很霸气，但是长相略猥琐。在公孙研究祥云兽的时候，赵普对展昭和白玉堂使了个眼色，两人跟他到了府衙里面。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，那人在宫里。 哦， 等做好假的九龙轮盘，我有办法让他露馅。 展昭和白玉堂欣然点头，三人合计了一下，制定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。赵普带着展昭和白玉堂来到了别院，就见院子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正在喝茶，陈仙儿在一旁跟她聊天。公孙已经画好了一张画像，包大人就坐在一旁皱眉看着那张画。展昭一眼看到那小姑娘就认了出来， 小七。 坐在那里的正是被赵普从宫中带出来的陈七七，出了宫他就不用假扮小太监了，换了原本的衣服，腾香阁的学徒统一穿的那套，利利索索的。展昭给白玉堂介绍了一下，开封府用的灯芯也大多是腾香阁产的，小七偶尔来过几次，跟展昭认识。包大人将公孙通过小七描述画下来的画像给展昭看。 展护卫，有什么想法？ 展昭不解地接过画像看了一眼，立刻皱眉。白玉堂也凑过去看了看，就见画像上的人像是一位老者，面容瘦削，鼻梁一侧有一处伤疤。 这个不是 周藏海？真是没想到啊。 周藏海是谁？ 白玉堂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。 你没见过人，应该见过画呢。 一句话倒是真让白玉堂想起来了。 哦，他是不是御用的画师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